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预计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温度呢是在31度左右，中午前后会比较热，能见度不错。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晒和补水。午后山区有可能下点阵雨，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的夜间是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是3，预计今明两天有弱的降水天气，所以不太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由西向东，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由东向西方向，以及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方向，都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另外在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都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世纪坛医院脊柱外科的副准医师陈迎春，陈大夫。陈大夫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记得最早陈大夫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是骨科的陈主任哈，那现在呢分为脊柱外科。我想也是因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吧，咱们的科室呢越分越细化，那么原来的骨科目前都分成了哪些科室，是怎么细分的呢？ 是这样，我们随着科技水平的那个不断进步，然后病人病情的需要，我们治疗骨科的疾病的话，现在主要分为在一般在三甲医院的话都分为有脊柱外科、关节外科、创伤外科，然后还有一些医院的话分了骨肿瘤，主要是这些大的方向是这样。 嗯，也是为了患者就医的方便哈。那说到脊柱外科呀，那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到脊柱外科去看呢？ 我们脊柱外科啊，主要是看与脊柱相关的疾病，比如说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脊柱侧弯、脊柱结核和脊柱肿瘤、 脊柱骨折方面的疾病。 嗯，这个分的还是挺细的哈。 嗯，对。 对，所以大家呢也是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减少这个就医的时间，可以直接的呢对症下药啊。那说到脊柱啊，我们也想请李主任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脊柱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人的脊柱有多少块椎骨吗？ 啊，我们那在脊柱的话，我们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人的骨头呢，总共是二百零六块。 嗯， 然后在那个脊柱啊，一般是33块，我们颈椎17块，胸椎12块，腰椎是5块，骶椎和尾椎是连在一块的。所以我们在只要有运动的地方，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颈椎和腰椎，运动的范围比较多，所以常常出现问题的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更多一些。 嗯，好，刚才陈大夫告诉我们了啊，人的脊柱呢是由33块椎骨组成的。以后再有人问起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啊。那说到脊柱啊，其实它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既然这么重要，那一旦脊柱受伤或者是受到影响，哪儿最容易出现问题呢？ 我们脊柱啊是一个，它那个有两个生理弯曲，我们叫在颈椎和腰椎都生理是往前凸的，而胸椎的话是往后凸。我们在正常情况下的话，这个生理弯曲要保存下来，要保持住，才会对人体啊它的正常生理功能才会有好处。 嗯，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疾病，比如说颈椎在生理前凸和腰椎保持生理前凸的过程中，这两个运动范围比较大的，所以在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在颈椎和腰椎。 说这个特别医学常识的这种专业术语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大夫总会讲一个就是 S 型，是吧？这个 S 型指的是什么呢？ S 型就指的是颈椎和腰椎是往前，胸椎是往后，就成一个 S 型。 嗯，就是我们不管是站还是坐还是躺，都要保持这个生理的曲度，对于我们的这个脊柱才是健康的。 对，才能够减少这个脊柱的受力。 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吧，就是站怎么站，坐怎么坐，躺怎么躺。 嗯，首先哈，我们在这个人脊柱的受力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人在站位的时候，比如人的体重是60公斤，那脊柱受力的话，比如腰椎这个地方受力的话，大概是60公斤左右。然后在坐位的时候，它的腰椎的受力都变成了1.5倍，大概是80公斤左右，大概是那个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而在伏案工作的时候，就应该是2倍了，腰椎的受力大概是120公斤左右。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随着体位的变化，脊柱的受力，它为了维持那个平衡，它的受力也会发生改变的。 所以呢，平时呢，就像我们老师常说的哈，站得有个站相， 对， 坐得有个坐相哈， 对， 躺也得好好躺着。这躺不好，其实对于这个脊柱来说呢，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那躺无非就是睡觉呗，那我就躺着不就完了吗？ 我们躺的话，主要是跟那个对睡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床， 嗯。 这个床的话，这个软硬是有要求的。太软的床，它维持不住脊柱的那个生理曲度，就支撑不够；而太硬的呢，它对那个脊柱呢，它有生理弯曲呢，也是一个比较一个强制的一个过程，所以容易发生脊柱的疲劳。 嗯， 还有我们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常说的那个葛优趴。像这个姿势的话，它的姿势的话，对颈椎和腰椎受力都是比较大的，对。不利于颈椎和腰椎的那个肌肉放松，容易出现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之所以前一阵这个姿势特别火哈，让很多看都觉得很搞笑，也是因为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不经意你就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人都是那个姿势。好玩归好玩，舒服归舒服，但是呢，从健康角度来讲呢，它对于我们的脊柱啊、颈椎啊，都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对， 平时陈大夫，您在这个接诊患者的时候啊，碰到的那些由于比如说站的姿势不对，或者是坐的姿势不对，就是姿势不对而导致的一些骨质出现的问题的病人，占的比例有多少呢？ 啊，由于姿势性的话，主要是在 在小儿童 哦，小朋友， 小朋友就如果说姿势不对，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如果姿势不对的话，可以引起姿势性侧弯。那这个话其实对孩子的那个生理发育呀、啊，都是有影响的。 嗯， 然后在成人的话，一般在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对那个，比如看电脑比较多的，那个电脑位置比较低，然后长期低头的，就容易出现颈椎的问题。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更多一些。还有坐的椅子呢，椅子如果说那个比较靠后，人往前倾比较多的，那腰椎呢受力比较大，然后就腰椎出现慢性腰疼的病人也比较多一些。 我这姿势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姿势？ 嗯， 我下意识的往后坐了坐了。 对，所以的话就是把那个椅子呢尽量往前贴一些。还有我们像比如说长期开车， 嗯，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腰啊最好后面是腰上垫个垫儿，可以维持这个生理前凸，它对减少腰椎的受力是有好处的。 我知道，其实这个椅子之所以有这个靠背啊，就是让你坐着首先是舒服一点，第二就是省力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在电脑前工作啊，或者是写东西的人，他坐着坐着他就自然往前倾，就不在意后面这个事儿了。其实应该尽量的靠着他。 对，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小朋友啊，说到这个小朋友啊，大家可能担心的关于小朋友都跟骨骼有关的问题呢，一个是长个儿、 嗯、 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小朋友这个书包哈、你也知道这个都挺沉的。 对， 虽然是双肩背吧，但很多家长呢都舍不得让孩子背，都帮他们提了着，也就是让他们呢能够减轻一些重量。那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背书包啊，咱就以这个小朋友上学的这种双肩背书包来讲，就背比较重的书包，对于这个脊椎啊或者是骨骼上面是否有什么大的影响呢？ 啊，对，比如说超过5公斤的那种书包，那对脊柱尤其是孩子他的受力的话肯定是受有影响的。 嗯， 因为他那个负重嘛，负重的话他要那尤其是如果说那个包背带比较长，那个重力在腰部的话，那他就影响那个人的平衡，所以的包的背带的长短呢要合适时钟，他应该在比如说腰往上一些，嗯，相对来说他可以减轻他的那个在重心，它的力点，腰书包的重心点也在脊柱的重心上， 嗯， 它就这样会减轻腰椎的受力。 就是调整一下那个书包带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小朋友那个包啊大大的，然后还往后坠着，那个其实就是特别不正确的方法，所以家长要把后面那两个带给它往下蹬一蹬， 对， 或者是买那种比较合适的书包啊。还有呢，就是中间它勒一个带，就跟登山包那种似的学生书包，那种是不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管用吗？ 嗯，还是要，主要是那个让这个力量啊要贴住身体，贴住脊柱。 哦。 嗯，主要是上面那个肩上那个带儿不要太长。 嗯。 嗯，当然腰上这个吧，系个带儿也可以，但是主要还是上面，就上面把那个力量啊、要往趴在那个人的身上。 明白了，就是不然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哈、我们背书包的时候呢，首先呢不能太重了啊，就在合适的情况下呢要尽量让这个大包呢，双肩背的背包呢贴住我们的背。 对， 哎，越严丝合缝对我们的这个保护呢会越好一些啊。 对，贴附性好一点。 嗯，还有就是大人现在呢都不是流行这什么驴友， 嗯， 什么出去这个户外游登山、那一出门那包背的恨不得比孩子的个头还大，那种包是不是对于人体骨骼也会有一些损伤呢？ 啊，其实像那背那种那个户外那种包的话，一个它是对那个虽然做了很多改进， 嗯， 但是呢那个重量如果说比较大的话，还是对人的那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哦， 嗯， 那怎么办呢？那一出门他就得背这么多东西啊？ 那这种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这个的话，一般就是除非是你要用一些那个辅助的， 多分几个包是吧？就尽量别什么东西都放在一个包里。 对对对。 还有人背包就是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就跟那背孩子似的、现在不是好多家长出门嘛、带孩子玩啊，宝宝小，后面背个双肩背看着也不轻，然后前面再背个孩子、孩子拖在里面、那种方式怎么样啊？ 其实这都是增加了脊柱的负担。从那个健康的角度来说，过重的负担都是不利的。 所以就是能减轻就减轻，虽然我们出门的时候确实有些麻烦，但是尽量的吧，考虑到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哈。 减轻负重。 行吧， 那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啊，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帮着带宝宝，特别爱使那腰凳， 嗯， 系在腰上，那小宝宝坐在上面或者站在上面，那么着感觉上啊好像是比直接抱着要省些力，但其实对于我们的腰椎有没有一些什么伤害呢？ 其实这像这种话确实是在国内的话，嗯，近些年背腰凳的人比较多了。嗯，其实呢在腰椎，在人的腰椎受力上的话，这是增加了腰椎的负担的。其实对、不管是对大人对小孩其实都是不利的。因为他这个孩子的在太小了，坐腰凳，坐腰凳的话他要直立。要直立的话，就其实对他脊柱的发育是有影响的。 那多大的就可以做了呢？ 一般这种话，像在国外的话，很少有卖腰凳的。 哦，好像是没见过。 在国内的话，才在这些年才比较时兴流行这个，才真正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不建议用腰凳。 嗯，那如果说想抱孩子或者背孩子省点劲儿的话呢？那您建议说用个什么样的辅助的方式呢？ 其实你看在南方的话，在很久以来就是用的那个背包，背的那种背带 啊、 那个是其实最好的。我们在南方的话，像北方出现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比南方多。南方因为有那个背，就是因为背那个背带，他腿要劈开，所以这种的话反而出现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少了。 哦， 所以背这个背带是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 就是而且后面它有一个东西能够托住孩子的腰部哈。 对， 好，那么家里面有这样小宝的包的家长，如果您目前还采取着不正确的方式来带孩子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哈。 对 您的腰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都是从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健康两个方面来说。 好，今天呢我们特地呢请到陈主任来啊，也是帮大家呢解决一些骨科方面的问题啊，前一阵问题也是不少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段呢把问题呢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京城帮帮团，我们来请陈主任呢帮我们解释一下啊。刚才我们也是特地提到了小朋友啊，就是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哪些对于他的脊柱或者是骨骼会造成影响的不健康的方式或者方法？ 首先呢，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在那个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的发育的时候，他那个首先他的力量支撑不够的。 嗯， 他你像我们一般小孩就为什么要三个月六个月？他有一个抬头啊，还有翻身呢、他一个过程，他是因为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他才有那个力量才能够支撑。但如果说你还没有到这个，比如说还在六个月之前，他还起不来的时候，还不能坐的时候，但你就通过外面的力量，让他那个坐到那个腰凳上，其实是对他是不利的。 嗯， 因为他力量还没到这个程度，他的发育还没到，就这个生理发育、是一个过程。这个时间的限定的话，它不是说靠那个谁想起来说是几个月就几个月，这是通过大众的，需要像现在说的大数据，它是通过这个来经过很久的那个来经验呢、来校正过的， 经过了好多好多年啊。 对， 说到儿童的健康啊，也是现在大家呢特别关注的。那么家长呢，为了让孩子的体质更好，更加健康，很多家长呢会选择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学一些运动，比如说啊，有学跆拳道的，有学什么武术的，现在还有什么小儿的什么拳击班之类的啊，就类似这样的啊，挺多的。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年龄限制呢？我记得前一阵有听众就问过，说家里的孩子妈妈想让他学这个跆拳道，他就担心这个年龄的问题。 一般是这样啊，就一般孩子学习一些运动的话，其实对他的那个不管他的生长发育和今后的人生啊，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年龄呢，每还是要区别对待，因为这些运动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它首先还是要你的那个智力发育到一定程度，就是教练教给你以后，你能不能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够会做。 嗯， 所以一般就是在五六岁以后，相对来说，一般运动技术学校的话，一般都是在 差不多是在6岁左右才会收学员。 就不要太小的时候就考虑这些问题啊。 太小的话，其实小孩只要他能够，主要是一些锻炼，他能够多参加运动，就已经很好了。 蹦啊跳啊，我们看到现在也开了一些什么少儿啊，或者是这个幼儿的体能培训班啊，看看孩子在里面其实也就是做做操，蹦蹦跳一跳，只不过说有教练在旁边做一些正确的指导吧。 对，这就已经很可以了。如果说专项的训练的话，他必须有他有那个理解能力，以后再练的话也不迟。 好，这位家长呢还问了个问题啊，也是家里的孩子，说女儿8岁了，目前在学习舞蹈，想问一下练习舞蹈对于孩子骨骼的发展和长个是不是都有帮助啊？这应该是 啊，对锻炼 肯定的回答吧。 锻炼的话，对身体的发育啊，都会有好处。但是这里边呢，要注意一个，不要过度。 他是跳舞。 就是不管做什么样的锻炼，学习什么样的运动，如果说过度了，他就是有损害的。就专业运动员。都是有运动损伤的，就你一般作为一个锻炼身体，为了强身健体的话，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度，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说到舞蹈，我们都知道啊，跳舞的人他这个韧带都是很柔软的哈，肢体都是很美的。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想问一下陈大夫，他说韧带拉伤是去骨科看病吗？另外呢，想了解一下，就是韧带的柔软程度有天生的因素吗？ 对于那个韧带的话，它的那个柔韧程度肯定是跟先天发育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后天是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可以得到一些改善的。但它的基础，每一个人的基础啊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就有的人他天生他就比较柔软， 对， 可能适合做这些， 还是跟基因呢有一定关系。 有遗传的是吧？ 对，当然是有一些关系。 通过后天的训练，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韧带变得 改善。 好，那如果说不小心韧带拉伤了，是去哪个科室看呢？ 它主要是伤的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是脊柱方面的，那就看脊柱外科；如果是关节韧带的损伤，那你就要看关节外科。 但是比如说我不小心哈，把这个韧带拉伤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伤到哪儿了，伤到脊柱了还是伤到关节了，这我怎么判断呢？ 首先你伤的部位，你觉得哪儿疼 啊？ 比如说你后背疼，腰背不疼，那你就去看脊柱；如果说是腿膝盖，那你就看关节，看四肢，看关节就可以了。 您看现在啊，大家都知道锻炼身体特别重要，然后平时呢健身的人也不少，是不是在这方面出问题的病人也不少呢？ 在锻炼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也有。比如昨天我在门诊看病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做那个在做拉伸运动的过程中引起神经损伤，那个左脚都抬不起来了，除了左下肢整个肢体是麻的，还有他那个脚都抬不起来，走路的话就是那个，就我们平时说的走路啪嗒啪嗒啪嗒的，其实这种话这种损伤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建议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你的锻炼的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在你的感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感觉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停下来，不要强行的去锻炼，不管是大人小孩，在这过程中都一定要注意，你一旦出现损伤以后，恢复起来就是比较慢的。 夏天都想减肥嘛，希望身材好一点哈，我们都去健身。既然一口不能吃个胖子，所以呢，这锻炼一次也不能成个瘦子，所以大家要循序渐进，这事儿不能着急啊。 对，要量力而行。 对，而且呢，尽量是在就是 有指导，有专业指导性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陈大夫。他的手指的无名指和小手指发麻，说这是脊椎的关系吗？ 小指和无名指的发麻的话， 对， 要分情况。颈椎可以引起，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因为磁神经的，我们叫磁神经炎，主要是在肘关节的地方的话有没有压痛，在肘关节的内侧，如果说这地方有压痛的话，就磁神经炎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如果说是那个从脖子往下窜下来的那种疼，那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是颈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不是特别好判断哈。 对，这种的话要需要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发麻，他是这种情况啊，他说最近呢换了工作啊，我应该是个年轻人啊，他说工作一天呢至少八小时坐着很矮的凳子，或者有的时候还需要得蹲着。他说我前两天啊发现自己的脚的大拇指食指中指有发麻的感觉，后来呢就自己按摩然后泡脚，中指好了一些，但是大拇指的食指说一点都没有感觉好，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种的话还是神经牵拉的问题，所以话在一个姿势上持续的牵拉，比如凳子比较低，他的神经的话就坐骨神经，我们坐骨神经的话它跟这种牵拉跟一定有关系。 嗯， 还有一个他工作的环境如果说的那屋子比较凉，那也可能受凉以后我们引起坐骨神经痛，也可以引起这种情况。所以的话我觉得他的凳子可以适当调高一些，不要太低。你要如果说你那个比如说你的工作台可以升高一点， 就如果说单位没有给你提供这样的环境，你可以自己改善一下，比如说你拿点什么枕头啊垫子呀，把这椅子垫高一点。既然你已经发现这个椅子很矮影响到你的健康了，所以你就尽量的自己去改善一下这个环境。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就必须得坐着，你就是得坐那么长时间，那我们也可以抽出三五分钟来稍事的缓解一下。 对，每一个小时你起来喝杯水， 上个厕所， 对，上个厕所走动一下，这都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坐着的话，有没有什么练习脊柱啊或者是颈椎的缓解这种酸痛的方式方法呢？ 在坐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脖子的话可以练向背肌，我们双手托住后脑勺，然后手心跟那个枕部对抗，对抗了就五秒钟，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松，每20个5秒为一组，上下午各做一回，这个对你的脖子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对，假设我们的工作关系啊，确实要求我们盯在那儿不能动的话啊，其实即便是坐着，哪怕就是抬个头喝口水的功夫啊，你也可以稍微的活 动 一下啊。特别切记不能一直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跟锻炼有关系啊。他说肩轴炎，他已经有这个肩轴炎了，说在练力量可以吗？ 如果说已经有肩轴炎的情况下，做这种力量训练是不合适的。这种的话你一般肩周炎我们就有肱二头肌的长头发炎，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本来的局部都有水肿，你要再恶性的刺激它，局部水肿会加重，那疼痛也会加重，病情会进一步恶化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他想了解一下，就是人小练哑铃对腰椎有害吗？我不知道这个人小指的是什么，是小孩啊还是什么，就是练习哑铃对腰椎有没有一些什么伤害？ 哑铃的话就一般还是主要是练习的是那个上肢。 我们叫臂力哈。 对，臂力，以臂力为主，还有肩带肌胸大肌啊三角肌啊，就练这些肌肉的力量更多一些。对脊柱的话一般情况下应该影响不大。 好，我们先进广告，第二时段呢再为大家服务。 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世纪坛医院脊柱外科的副准医师陈迎春陈大夫。陈大夫您好。 嗯，跟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现在大家都讲究这个健康啊，除了吃之外呢，对于健身运动呢也是非常关注的。经常我们也看到啊，不管是老年朋友啊还是年轻人啊，在外面健身的，在室内健身的都有。那么由于这个健身很多姿势不当，也造成的这种损伤比较多，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最常见的损伤呢主要是过度拉伸。过度拉伸的话引起损伤。比如说那个肌肉的问题啊，肌肉的拉伤、韧带的拉伤，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多一些。还有的话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上下楼比较多的，出现膝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疼痛的也比较多一些，还有爬山，可以引起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像那个，比如像刚才你说的那个野外登山负重，这种过度负重的话，可能也会引起一些问题。 嗯，其实我们之前啊也讲过啊，就是如果想保护好我们的骨骼的话，那么锻炼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我们脊柱的话，它是一个运动器官，首先它的稳定性呢，它的力量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力量的平衡来自于肌肉，如果说肌肉的平衡失去了以后，那就靠骨骼这种来代偿，在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损伤，比如说腰椎的蜕变，出现椎间盘的问题啦，出现神经的问题啦，这种容易出现的问题相对来说就会多得多了。 嗯，所以锻炼身体啊，增强我们肌肉的这个能量，对于保护骨骼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这个我们脊柱旁边的这些肌肉，这个做什么锻炼会好一些呢？ 我们像最好的，对脊柱来说最好的锻炼，游泳是最好的。最好的锻炼是游泳。游泳的话，对那个，因为它在不管是在那个出仰泳和那个自由泳，它虽然是人是浮在水上，它腰椎的受力比较小。然后他的病在抬头的过程中呢，我们腰背肌他得到锻炼。 对颈椎也是一个放松。 对颈椎，对颈椎也有好处。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险、比较安全的一个运动方式。 对于那个脊柱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运动。然后除了这个运动以外呢，我们平时可以做一些腰背肌的功能锻炼。我们所谓的腰背肌功能锻炼的话，主要是一个在俯卧位的时候，上半身往上抬。抬起来，坚持持续5秒，然后放松，这种呢也是一个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平时我们老说两头起啊，但是这个陈大夫说的这是一头起，是吧？ 对，这个一般这种一头起来的话，就比如说上半身起来这种情况，对劲力的要求相对来说锻炼的那个效率更高一些。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了解一下，他说他做了髋关节的人工置换，目前呢有2年的时间了。说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做什么锻炼？因为有一个负重问题，做平板支撑对髋关节有损伤， 那么髋关节的这个使用年限是多少？ 我们一般情况下做髋关节置换呢，大概使用它正常的应该在15年到20年。但是它的使用寿命呢跟你的负重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你要负重做运，就是这个比如说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它的使用寿命就会短很多。 因人而异哈。 对，因人而异。 目前他已经置换了2年了。能参加什么锻炼吗？ 一般的锻炼的话，比如说步行啊、行走啊，这些都不受影响的。比如说你像那个运动，比如在游泳运动啊，也不应该受什么影响。 现在置换关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但凡有做过这样手术的朋友，对于运动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顾虑。 对，他一般就是一些心理负担。其实呢，我们做那个对髋关节的那个置换呢，其实对运动的影响不是很大。它只要是你，只要你不做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负重性的那种运动，一般的运动都不受太大影响。 那其他关节呢？比如说膝关节。 膝关节的话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对于那个功能锻炼呢影响都不是很大，只要是最关键一点。不要太负重 啊， 就尤其是那个比较大的负重运动啊，是不合适的。但别的运动都还可以。 就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规的这点锻炼，对于这种影响是 影响不大， 不大的哈。 嗯， 好，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陈主任好，我的膝盖走路和站着的时候都不疼，但是蹲着或者是坐矮一点的凳子的时候就疼，说是什么原因？另外呢，他每天呢有晨练的习惯，晨练的这公里数呢，差不多是几公里吧？说这样的一个长度会不会更加伤害膝盖，他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 是这样啊，这位听众朋友，您的那个如果说是在深蹲和坐低的凳子起来的时候膝关节疼，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专业术语上就是髌骨关节的话有髌骨关节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是不要做深蹲的运动，再一个呢，活动量在目前应该适当的减少，等恢复过来以后，再逐渐的恢复运动量。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建议呢，一个是要加强股四头肌的功能锻炼。怎么练呢？就是把膝盖坐在凳子上，把膝盖伸直，绷直以后，数5秒放松，20个5秒为一组，上下午各做一组。这个你练个一段时间，对你的膝盖会有好处。走路啊，走平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上下楼爬山这种运动你就应该停下来了。 刚才您说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就是膝盖没毛病的人经常做一做，是不是也有 也可以 帮助？ 对，它对那个减少那个，因为人的膝盖的稳定性啊，靠股四头肌的力量啊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股四头肌的力量强了以后呢，可以减少髌骨关节的那个压力。 所以要保护好骨骼啊，还是要强健我们的肌肉哈， 强健我们的肌肉， 因为肌肉是支撑它的嘛。 对， 这个听众想问的是，也是做了这个髋关节的置换手术，那么做过这样手术的人，包括膝关节置换手术的人，能不能长时间走路呢？ 这就要量力而行了。 这个长时间是多长？你要走多远？ 对，我们最后还是以不累为原则，你要觉得你太累了，你就得休息休息。你运动嘛，就是要适可而止，要量力而行。你锻炼的目的就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你如果说仅仅是为了锻炼而锻炼，那就是不正确的了。 就别太狠了哈。 对， 我发现有的人这个健身啊，咱运动员咱们单说啊， 对， 就对自己特狠。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悠着点儿， 要适可而止。 对，对自己好一点啊。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陈主任，他有的时候啊坐在椅子上一段时间，再站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就是腹部往下的这个地方特别麻，说这是什么情况呢？跟骨骼有关系吗？ 如果说出现这种 会阴部的这个地方，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应该要在专科去查一查了，在脊柱外科去查一查。如果这种坐时间长了以后发麻，一个是要注意是那个有没有胸椎或者腰椎的问题，再一个就还要查查盆腔。所以话这个的话一定要是要到医院里边去进行 细致的检查哈，因为说不好是哪儿的问题哈。就像这种吧，就是这儿疼那儿疼，或者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但是查了一圈呢经常就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头晕，我可能会想到这个去查心脏或者去查这个内科，但也许是跟骨科有关系，就这种误区是不是现在也挺常见的呀？ 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专业上现在有提出一些叫颈心综合征，比如颈椎的问题表现为心脏的问题，还有颈椎的问题表现为上腹部胃部的问题。 嗯， 那这种病例呢在门诊呢现在随着大家那个低头族越来越多，这种出现的病人呢相对来说越来越多了。我们像建议一般如果出现头晕，出现心脏的问题，比如人比较年轻老是出现心慌，出现心律不齐，这种情况下的话出现早搏这种情况，还有比如说胃不食这种情况，建议的话除了去看心内科神经内科，如果说这两个科查完以后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一定要去脊柱外科看一看。 为什么脊柱会影响到这些地方呢？ 它就是因为那个颈椎的稳定性不好了以后，我们尤其长期低头出现颈椎过度屈弯曲以后，它带着脊髓啊前后的运动，这要刺激脊髓，刺激脊髓以后就我们引起一些交感症状，就其实颈心综合征和那个颈位，所谓的颈位综合征其实就是一种交感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的一种。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出现了一些常见的状况的时候呢，未必是和您想的是一样的。 对， 您觉得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可能往往还真的就不是心脏的问题哈。 对，是这样的。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崴脚之后打石膏，长期不活动，出现整个脚肿胀痛，说怎么样判断是否是深静脉血栓？好专业呀。 是这样啊，一般我们打石膏的时间就根据情况，如果踝关节如果是有骨折，我们打石膏大概应该是在8到10周。八到十周以后呢，拆完石膏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肿，因为它的这个静脉循环呢它回流不够，还有淋巴循环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啊，它这种弹性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判断是不是那个静脉血栓呢？我们要需要做那个下肢血管 B 超，做下肢血管 B 超如果没有静脉血栓的形成，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还是属于那个血管的张力不够。这种情况下如何来恢复这种那个肿胀的问题来改善，我给这位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可以呢用那个热水，比较热的水，但是能放进去脚，用一个桶装的水来泡过沐过你的肿胀的地方，泡大概15分钟，15分钟以后换比较凉的水，但是你脚能够放进去也能放进去的水，也是跟刚才的水的那个用水量差不多，也是大概15分钟，就是相当于就我们说的热胀冷缩。通过这个辅助的那种来通过热疗和那个冷疗来改善它的微循环，这个一般情况下在一周以后这种肿胀都应该能够得到改善。 就是通过冷热水的这种不停的 交替凉热 刺 激 哈， 交替刺激就能够把那种肿胀能够绝大部分都能够得到改善。 好，那这位听众您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前些日子呀抬胳膊的时候呢不小心掰了一下，说肩膀就开始疼，去医院拍片子说骨头没事儿，他就怀疑啊是肩轴损伤，想问一下陈主任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的话损伤的可能性最常见的损伤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说的那肱二头肌长头的损伤。一般在摁那个肩关节靠内侧的地方有压痛，还有一个我们在那个叫肩关节的地方我们叫喙突喙弓肌那个地方肌肉附着点有拉伤，一般我们在门诊只要一查就能够查出来。治疗的话一个是局部用一些抹一些那个止痛的药，抹一些扶他林呢，还可以做一做热敷，实在不行可以打打封闭又能解决。 好，说到用药啊，这位听众也问到了，说有什么针对于腰腿疼特别好的药吗？ 这主要是根据情况了，如果说是肌肉的疼痛，如果说腰背肌的肌肉的疼痛，看是以什么原因，如果是受凉引起的，用一些祛风除湿的药就可以解决，因为然后还有抹上那些对症的药，比如扶他林之类的，抹完以后做热敷，每一次热敷的时间 我们建议不要超过15分钟。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因为它那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以后，过度血液循环增加可以引起局部的水肿增加，引起症状的加重。 嗯，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啊。嗯，这个听众的问题啊，陈主任您好，他今年66岁，最近发现蹲下之后膝关节疼，他说不像过去能够蹲得那么深了，说这种情况可以治吗？怎么治？说这是老年性退行性的问题吗？可以恢复吗？ 这个在早期是可以恢复的，我们就是说叫骨性关节炎。其实早期他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髌骨关节有蜕变的表现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除了刚才在上一阶段说的，除了股四头肌的功能锻炼，再一个呢，我们建议在现在目前在市面上可以吃的那个叫硫酸氨基葡萄糖胺，这种的话它对于那个对于关节功能的改善是有好处的，改善关节软骨的功能。 那像这种所谓的老年退行性的问题，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了呢？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在30几岁就开始出现膝关节的不适的。 你说我呢吗？ 有这样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在5年以后你再拍片子可能改善还不大，10年的时候又看了片子又改变了。其实它就是刚开始主要是一个滑膜，关节膝关节滑膜功能的改变。在早期呢，我们膝关节的那个功能它是要通过滑膜来进行正常的分泌一些滑液，来通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如果这个滑液多了它就会引起肿，少了就会引起膝关节的磨损增加。 反正说到这个时光啊，时光确实随着岁月的流逝呢，很多问题都会出现，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真的会提前，年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觉得老年人出现的问题，而有些老年人就是身体特别好，到现在该干嘛干嘛哈。 有还有80多岁你走路也挺好的。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就是80多岁了，今年82了，左手的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从2个月前开始微疼，那现在呢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呢就开始往中指方向发展了，他说这怎么回事啊？ 这种情况下的话，首先还是考虑那个腱鞘炎的问题。这种的话比如说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可能关系比较大，比如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劳累啊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再一个呢没有注意，然后再一个就是用凉水，可能这些症状就慢慢加重了。对他来说最好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可以建议他抹一点像扶他林，然后可以泡泡热水，然后去看这个能不能得到改善。如果说是慢慢发展为多个的指尖关节，那个指尖关节的疼痛，现在目前我们现在用的药有那个祛风除湿的药。比如说我们门诊的有时候用的那个像风湿液一类的呀，用完以后效果也有，这人效果也挺不错的。 好，这位听众说，我母亲今年56岁，体重偏重，就胖一些啊，患有腰间盘突出，他经常感觉手脚发麻，一天到晚都觉得很累，说这什么原因呢？跟腰间盘突出有关系吗？ 首先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不会影响上肢，不会引起手的发麻，如果是手又发麻的话，那你得看看颈椎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是腰椎的问题呢，它可以引起下肢的比如说发麻，行走无力，这都是可能的，比如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都有可能。但是要通过客观的检查，看看它发展的程度，根据它的程度来决定治疗方案。 这位听众呢，今年77岁了啊，他平躺的时候啊，腰右侧胯骨和肋骨肌肉感觉疼，怎么回事？ 这个的话可能得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这种的话，因为他说的年龄70多岁，如果说有脊柱的稳定性、脊柱的平衡不够，比如说有侧弯，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 好，这位听众66，他是用力腰部受伤啊，因为用力的时候呢腰部受了点伤，说用什么方法能够快点好。 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卧床休息，然后再用一些辅助的药，比如吃一些对症的药，改善一下微循环的，也可以用点止疼的药，最关键是要休息 啊。就有些伤筋动骨不是100天嘛，其实大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尽量别动哈。这位听众啊说，哎呀，碰到一个专家不容易啊，

色吗？